就拎住咯，我可以睇下需唔需要，因為我有多條薄線。 其實你介唔介意試下個效果 ？Hello。 其實我頭先聽到你講，你話讀 journal 嘅，係啊，之前讀 journal， 而家讀緊攝影咯，係啊，同埋係咯，嗰類嘢 啦。你喺邊度讀攝影啊？ OU， 嗯， 係啦。 咁你個方向你係諗住你要攝影 嘅？我而家讀緊攝影加電影設計咯，咁所以 我都係讀電影 嘅。係啊 ，BU， 哦 ，City， 係啦，係啊，本來冇 BU 嘅。 咁你報咗咯， 係 好。咁咧首先啦，都問下你先，你係由幾時開始參與呢個運動咧？ 一開始咯，係啊，我佢哋入咗公民廣場之後，我即係27號我已經，我就喺金鐘咯。跟住後期，因為但係中間我要學校 midterm 嘅咧，跟住就翻咗屋企一排，跟住然後呢幾個禮拜再推翻嚟。就嚟旺角咯。 你喺金鐘嗰時都有係住埋嘅， 有啊。 咁一開始即係你話由一開始啦，係26、28唔知。 唔係，即係你講嗰個係 你一開始 哦係啊，我係27號，因為佢哋入咗公民廣場嘛，然後俾人拉咗嘛，咁我就拉完佢哋唔放嗰下嬲嘛，跟住咪出去咯。是啊，但我食不到呢個催淚彈，因為被屋企人執咗翻屋企，咁啊食唔到。但是放完之後又走翻出嚟。 係啊，你而家喺旺角，你嚟咗呢度幾耐？ 旺角好似第三個吧。 你都是自己一個嘅？ On and off 有啲人陪嘅都。 咁你多數係即係放咗學咁就出嚟嘅，點解擺咗課㗎？你係繼續擺課？ 冇辦法，因為係咯，學校即係辦唔到咯，係啊，咁就係咯，翻學咁放學就過嚟，跟住第二朝又翻學。 咁咧，其實即係你參與呢一個運動啦，即係呢個經驗係你第一次參與即係一啲抗爭性，定係曾經都試過呢？ 之前有遊行咯，但係其實都唔係好 inform， 即係因為之前讀 journal 嘛，咁好多時參與呢啲運動都係為咗做功課咯，而唔係好真心然後好了解嘅咁樣去參加咯。今次係都算係咁係咯，第一次係真係會去了解成件事。然後是真的想去爭取一些東西而站出來咯，是 的。那你有沒有什麼預期啊？ 預期 即是參與這個運動， 哪方面？即是我自己 是社會的。你期望有什麼發生？兩樣都可以，你自己和社會。 有什麼預期啊？即是你說清完之後， 你參加的時候，或者你可以首先說一下你參與呢個佔領潮，你期望呢個運動係點咧？ 即係未發生之前直頭，之前我冇乜預期，因為我其實我參即係真係搞到咁大件事之前，我係都幾冷感嘅。即係雖然我讀咗，但係我即係為咗做功課咯，成日都為咗交功課咯，唔係好 inform 同埋唔係好了解啦，所以都幾離地啦。咁但係，咁到而家即係一開頭發生嘅時候嘅預期就係、是、啊，咁我梗係覺得有可能爭取到啦，因為一開頭大家都仲好熱血，然後好多人出嚟噶嘛，國慶嗰個禮拜咧，好多人全部人都出曬嚟，咁我覺得即係咁多嘅民意，咁政府應該會聽啩，但係點知原來過咗咁耐，係真係冇人理我哋咯，到而家，咁所以而家有咩預期，我真係冇預期咯，我覺得。被人清了，我覺得就因為大家都說這個是 last chance 嘛，最後一個機會，沒有清了就可能真的什麼都沒有了，我覺得啦，是啊，但是upside 就是這個運動其實我覺得影響了很多人的， 咁譬如我自己啦，或者我有啲身邊認識嘅人，可能以前又係好冷感，但係而家係會即係去關心政治咯，關心呢個社會咯，即係起碼知道我哋幾時要起碼知道呢、這個。可能個政府架構是怎樣啊？我哋係想要一個咩改變啊？想要一個咩嘅將來啊？咁樣咯， 我想問咧，即係跟翻你頭先不斷提到，你話你其實自己讀新聞，但係咧你又冷感都好緊要喎。咁點解係呢件事咁觸發你呢？其實即係你嗰憤怒，你話你憤怒啊嘛。咁點解係呢件事究竟係觸動到你啲乜嘢咧？ 一開頭。的時候是覺得很政府和警察很無理，即是太暴力了，一開始只是覺得即市民是不應該受這些對待而走出來，但是慢慢當這個運動越來越發展大的時候，我就真的再思考得深層，為什麼這麼多人要走出來，究竟我們是想即究竟我想要一個怎樣的將來，即我就幻想如果香港第日真的比大陸咁樣冇，我講句嘢都係俾人 monitor 住嘅，然後即係要每講任何一啲言論都要驚嘅，咁我接受唔到咯。即係就算我接受到，我下一代係會要面對呢啲事咯。所以係咯，所以嬲係嬲在點解即係大家都係香港人，我接受唔到嘅事，嗰啲咁嘅官員係可以覺得係正常嘅咯。 我都想補充翻咧，頭先有一樣嘢冇問你，你就係每晚你都瞓喺度，係咪啊？ 差唔多啦，都要翻下屋企， 同埋咧，都想問下你就係、是你喺呢一個節目裏邊有冇識過一啲新嘅朋友？即係點解有冇？ 新朋友即係咩 level 嘅朋友？我傾完一輪，跟住就冇再 contact 嗰種咯。都有嘅，因為我。即係好似你哋行過咁樣，你見到我開住，你先會同我講嘢啫。咁我就係每一晚我都開住，我就係 expect 可能有會唔會有啲人去想同我交流一下，或者即唔知啦。總之一定有人想同喺佔領區嘅人傾偈噶嘛。咁我同過都有幾類人喺度walk by， 然後就同我搭訕咁樣。咁有次係幾個嗰啲所謂嘅中產啦、西裝友啦，跟住係咁。係咁喺度懺悔咯，話自己真係屋企好多嘢，好多嘢放低啊嗰啲。咁然後即係，但係我覺得唔知啊呢啲，我嘅感覺就係佢哋係所謂嘅唔負責任嘅中產階層人咯。咁係啦，又有呢啲人啦。咁又有好似我頭先啱啱經過嗰個叔叔，咁我同佢做咗個訪問，因為頭先我有個女人咧喺出面行。嗰啲講鄉音噶啦，跟住喺度講大聲講電話，跟住係一路攣彈落隔離嗰個營度啦。跟住我真係頂唔緊啦，跟住我出去同佢講啦，你唔好再咁樣啦。跟住佢就係咁鬧我啦，粗口啦，又話你一定俾人強姦噶啦咁樣咯，嗰啲啦，你喺度瞓就俾人姦噶啦。跟住有個伯伯就行過喺度即係一齊幫我兇佢，兇走佢咁樣啦。跟住同嗰個伯伯傾咗好耐，跟住係咯，呢啲朋友又有咯。咁我唔知道你呢啲算唔算朋友啦？係咯，呢類人。 我頭先咧都好奇，就你話你同啲中產傾啦，咁你嘅心裏面你係覺得你哋都係啲即係吹下水啊，叫良心好過啲啊。咁你有冇即時同佢哋講？ 有。 咁佢哋反應點咧？ 都係咁話自己好多苦衷咯，然後即係不過我諗佢最最地嘅，即係佢係咁自相矛盾咯，係咁話自己其實好支持民主嘅，但又唔支持你哋，仲喺度阻住阻街咁樣。又覺得咩要需要有人爭取，但唔係我哋咯咁樣咯，類似呢啲啦。 咁你喺呢個佔領嘅階段，你覺得學到啲咩？ 我學到啲咩啊？學到其實真係學到嘅嘢，例如係學識自己，即係學到自己真係好知識好貧乏咯，即係我係咁雞精咯。即係咁嗰啲叫咩？即係 睇好多。 係啦係啦，係咁睇翻咯。即係原來我要即係譬如有真係有人唔知道嗰啲行過問我發生緊咩事啊？你唔知道我係 即係開頭啦，我係真係唔識答咯，我等部算咯。咁乜嘢啊？我係唔識繼續再延續落去咯。但係我而家我起碼我可以解釋到一輪啦。咁或者我有自己即係一套講法啦，我有自己知道自己支持邊一方面啦。咁同埋學識咗即係要真係係呢個社會係需要我哋去參與嘅咯，唔係淨係中即係以前。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可能成日都係長毛或者泛民啦，嗰堆人喺度所謂嘅搞事啦。我以前係覺得搞事，但係而家我真係發現係真係需要做呢啲事啊，需要有人做呢啲事咯。而我作為一個咁後生嘅人，然後我係即係大學生，我係冇應該 suppose 我好有思維嗰啲能力啦，然後我係有呢個責任咯，有社會責任去做呢啲事。咁所以我。即係我會覺得過咗呢次之後，將來都係要行出嚟咯。即係最緊要、最重要嘅都係學識咗要係呢個社會係年輕人係要負責嘅咯，係要做一啲事咯。係啦，以前唔會嘅，而家會。 咁你覺得啦，即係呢個運動繼續發展落去嘅時候，會係點咧？ 咁而家都。即係清場又有得佢清啦，即都咁，因為即大家都唔想坐監嘅，即係唔會佢真係要攞住個禁制令，即係法庭班嘅禁制令嚟嘅時候，咁都要有得佢清噶啦。咁清咗之後又點呢？我就覺得其實機會更加渺茫啦，因為你搞到咁大件事，你都爭取唔到，或者唔係爭取唔到啦，係唔係直頭係連少少都唔。不會讓步的，那我不知道將來還可以怎樣，但是我覺得現在暫時很都挺 work 的，就是一學聯啊或者學民或者其他義工啦 去做那些洗街啊，即洗區啊落區做那些叫什麼，就是擺街站，跟住同啲人去convince 啲人去繼續支持呢個運動啊，或者支持呢個我哋爭取嘅嘢啊，呢個係 effective 咯，因為你政府最驚嘅就係、是、或者政即係香港政府又好，中共又好，最驚嘅就係你啲人全部都覺醒啊嘛。而家你佢覺得就係你淨係呢班佔領區嘅人去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或者爭取緊啦，喺度反緊政府，但係其實好多即係好多市民都可能唔係好清楚嘅，咁但係呢啲唔清楚嘅人，即係我哋如果令到佢哋可以了解啦，然後再buy 我哋嘅，或者然後支持我哋，然後我哋一齊再去對抗呢個政府嘅時候，我覺得越多人係越有效啦，成件事。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呢一個方法幾好咯。其他我就唔係好知啦，真係。 咁如果清咗場啦，咁你又會點咧？ 我而家諗緊因為我頭先又係有另外嗰個咩社咩旺角咩社區咁樣有個女仔就係做訪問啦，又係咁樣即傾咗一陣啦，跟住佢話咁你都即係你都社開啦，咁社開嘢你不如即係可能一齊做一下呢啲即係 record 低啊，或者你可以。自戰去做街站啊、企街嗰啲都 OK， 咁我睇下，即係可能過埋 final 期啦，即係或者睇下聽日情況點啦，或者清場情況點啦，然後再係咯，即係我都會想做義工咯，應該會。 咁咧即係呢一部分，剛才就係問一啲其實即係簡單知道你其實佔領啊一啲諗法，而另一樣嘢咧都會想問一下就係、是、一啲。即係前同意見嘅人嘅一啲睇法，你又點睇呢？咁即係舉個例子，就係譬如中共話有外國勢力，咁你又點睇佢哋咁樣講咧？ 即係好無知咯，我覺得。即係所有佢哋未即係大陸唔會有呢種運動噶嘛。咁同埋，即係佢哋未試過有呢種運動嘅時候，咁佢哋。總之就老作咯，係咁。咁同埋香港咁國際化，咁佢講有外國勢力，咁佢好似令到一啲唔係好參與嘅人會 即一起指責我哋咯，即做咩做咩回歸咗仲要靠外國啊嗰啲，即總之成件事就好無好無聊咯，好無知咯，就係外國勢力嘅話，咁因為你總之你唔使落嚟啊，或者你留意少少啲咁多呢個運動嘅資料，已經唔會覺得係有關外國勢力事咯，就係係咯。 咁你身邊有冇曾經有人都講過有外國勢力嘅，即同你傾？因為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咁樣講嘅， 外國勢力 係啦，都有人咁講嘅， 即講笑係咪啊 ？send 嚟 send 去之後，就有啲人會覺得一定有啦咁樣，即有啲人 唔係我有一秒鐘懷疑過嘅，即之前講收錢啊嘛，學文啊嗰啲，但其實我下一秒我已經撈到啦，即其實真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咯，係咯，冇，即唔會咯，即你香港人唔係香港人啊，或者係嗰班大頭嗰班。黃之峰啊，學聯啊嗰啲都唔即唔會咁無聊咯，收外國錢去搞中國或者搞香港，我唔覺得會咁樣咯。我唔係好解釋到，但係我係咯。 咁有啲人啦又話啦，即係今次嘅佔領運動令到一啲鋪頭執笠啊，咁你又點諗咧？ 我覺得如果一啲呢啲鋪頭啦。佢本身自己生意做得好嘅話，可能就算有冇佔領，你要執嘅都係要執噶。或者啦，我覺得即係佢生佢執笠唔一定係完全因為個佔領嗰度咯。你貴租咧，貴租一定有關事啦。你貴租邊即係點樣會有貴租？咪又係咩地產霸權啊？又係政府嘅問題咯，又係翻政府嘅問題咯。咁即係呢啲所謂人哋話執笠係個運動影響嘅，呢啲全部都係啲反佔領嘅人去賴落佔領運動入面咯，即係。總之他們用盡所有的手段 去令一些不參與的人去怪責參與的人佔領的人，那這個是其中就是 one of the ways 他們 好，那我問一下你，就是當我們是佔領了一條街道，就是叫做作為我們是一些無權無勢的人，我們去表達我們這個訴求的時候，我們怎樣去佔領這個街道呢？如果假設啦，就是有一個啲工人係老闆欠薪嘅情況，咁佢又走出嚟佔領一條街道，咁又 O 唔 OK 咧？你又點睇咧？即係有冇得佔領街道咧？ 即係你講分開，即係下一次以後佢再 或者我都係分開問啦。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即係你點樣睇？我哋係去佔領呢條街道，就係作為我哋係一個無權無勢嘅人嚟爭取嘅一個辦法咧。 因為在很早期佔中的 plan 出來的時候呢，就很多人都說你阻住條街都不會爭取到啊，或者是即沒有覺得爭取的運動和條街是有直接的關係啦。這個 是很久之前佔中的 plan 出來的時候已經即譬如反對派會有，即係點講？嗰啲唔係叫反對派，嗰啲叫建制派。所以建制派會有咁樣嘅講法， 即佔咗都冇用。 係啦，或者係你阻住人嗰一啲講法啦。咁你係咯，你會點樣理解自己而家住喺條街度呢一個行為咧？ 你慢慢諗。 係啊，我組織下先，即係因為而家佢哋佔領係因為要用一個去點啊破，即破壞個唔係破壞嘅即唔跟翻正路做平時做翻我哋平時會做嘅事嘅方法去表達我哋嘅訴求啊嘛，因為即譬如遊行咁，你都係做一啲。是不是很合理的事，即其實你遊行你是不合理的嘛，這次你遊即跟佔領條街一樣，你是阻住的嘛，你不應該做這件事，可能是犯法的，那是要用一個 哎呀，我唔識講添，即係總之又 好難答嘅。 我你慢慢思考下。 唔好意思，唔係一定話非要答，即係唔係考題嚟嘅，我哋係想睇下，即係因為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呢，我哋係諗緊其實佔路呢個行為喺香港之前好少發生啦。我哋都即係如果之前有聽過，我哋就會諗到多啲啦。咁其實都係又唔係話佔中三子講先有嘅，但係深校友好似係啦。咁即係呢樣咁史無前例啦嘅大型嘅佔領嘅發生，應該係會唔會令到大家對於佔領有啲新嘅睇法呢？即起碼不同於之前啲媒體好中意講啊，嗰啲大公司大機構就要幾耐之前 book 定地方，以免就受到嗰啲交通阻礙啊，即阻住啲，即啲人會覺得佔領係阻住啲唔關事嘅人啊咁樣。咁所以要諗呢條問題就係咁嘅意思啫。Anyway， 我可以落下一條嗰度。 啊，係啊，唔使諗啦。 唔係，如果你有嘢講諗法可以分享就。 即係我點樣睇呢個佔領去 阻住人啦、 啊？阻住人。 咁或者你有冇覺得自己阻住人？ 我唔覺得咯，而家啲人啲大陸人都仲喺度買金㗎，仲喺度行嚟行去啊，都拖住個夾。即係我覺得咁個地球圓㗎嘛，你唔用呢條路，咪你用隔離條路咯。即係佔領一個地方係，即係可能我哋呢一刻我哋阻塞咗條彌敦道或者下角度咁樣係好阻定，但係即係阻住其他人呢一個行為、就是，就係咪可以去令到其他人即係被阻嗰班人都思考一下點解要阻住咧？點解我哋要即係搞搞個個社會啦？點解要令到政府咁煩惱呢？咁因為我哋要爭取一啲嘢嘛，我哋要。要 catch 到政府或者一啲權貴嘅 attention， 我哋先至可以表達到我哋嘅，或者我哋表達嘅嘢嘅訴求係先至會有人可能聽一下聽少少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先要做一啲事去違反我哋平時嘅規律啊嘛。咁因為遊行已經變咗一個規律啦，每一年都係嗰幾日後遊行，啲人都慣咗，你咪遊咯，遊完行咁夜晚。咪又係散，你行完咪又散咯。咁所以我哋爭取一件咁大嘅事，係咁大一個政改問題，係講緊我哋以後邊個繼續管治我哋，會唔會變咗中共管治我哋呢一個問題上面，咁我哋咪要用一個相同，即係個 ratio 一樣咯嘅運動去做我哋嘅訴求咯。即係遊行已經唔夠啦。佔領先至做到咯，但係而家 apparently 就係佔領都做唔到咯，即係冇人聽我哋講嘅，即係 係啊。咁頭先跟住個 follow up question 就會係，即係如果以後再有一啲譬如即係欠薪啦，頭先個例子係，即係譬如啊地盤工人欠薪，咁佢起完嗰條路佢就 block 翻住咁樣，即係你到時你未必係第一身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理解呢啲嘢？會唔會影響到你對呢啲？ 即係會唔會影響到我嘅？ 你對呢啲人嘅以後嘅理解或者出嚟，因為你頭先都有講喺個過程裏面，可能你以前會覺得係搞事嘅，而家你覺得係、哦、即係嗰啲爭取係要合比例啦，套用 係， 即係你會唔會覺得係容易啲理解其他人嘅爭取？ 即係你係咪話會唔會而家開咗先例，以後啲人有咩爭取就都佔條街啦咁樣？咁我覺得。你有你的理據，你佔到你咪佔咯，即係衰啲講句。而家係因為佔到啊嘛，我哋即係有咁多人行出嚟，警察咁樣打人或者你放曬彈咁樣都佔到喎，同埋咁多人支持緊喎，咁所以先佔到啫嘛。你如果下一轉你一班工人走出嚟佔，咁可能佔咗佢哋嗰個工地咯，個碼頭咯，咁你佔到咪佔咯，就係、是。同埋，即係會唔會做濫咗？係咪你咪想即係佔領 買嘢，而係純粹睇下抗爭形式呢一個諗法？因為你都講啦，其實而家嗰種權貴對於有訴求嘅人嘅態度就係唔理啊嘛，即係。 佢對於政治嘅訴求，對於經濟嘅訴求一樣係唔理啫。即係嗰啲新界東北發展，佢同樣其實係經濟問題嚟㗎。即係佢又係政治啦，又係經濟啦、規劃啦，好多嘢諗埋一齊。咁係咯，可能後來嘅人係會越嚟越少抗爭方式嘅。坦白講，即係因為啊，我哋爭取一樣嘢，遊行都已經遊到冇曬用啦，跟住可能佔領而家都冇乜用啦。咁一路係會要諗方法升級去令到人哋，即係 draw 到個 attention 係有其他人俾某一個特定嘅議題啦。即係因為今次譬如普選，佢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政治經濟各樣都影響到。咁但係其他細啲嘅，即係譬如我哋好坦白講，我哋關心緊嘅重建，即係啲規劃嘅問題。咁但係規劃嘅問題，同時可能又係啲地產分餅嘅問題。即係嗰啲嘢對我哋嚟講，其實係購買。但係即係當個社會冇方法可以再抗爭去升級，咁 即係而家旺角 可能有好多人講緊嗰啲升級都係一啲肉搏嘅層次啦。咁我哋其實想像唔到嗰啲基層街坊喺佢哋個重建區，可能就係住二三百人，佢哋可以點樣升級？即係所以我哋好關心其他人會再點樣理解唔同人嘅社會運動。和個形式，係啦，我哋想有啲咁樣嘅偈傾下，即係唔係純粹係問題，即係唔係要你一定要答個答案，但係我哋希望都了解到多啲人嘅諗法咯，真係。 不過其實我都覺得，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呢個係真係最後嘅機會咯，我覺得，即係對於大家會抗爭嘅人嚟講，因為。其實香港人爭取民主，周永康成日講香港人爭取民主爭取了三十年啦。即其實做了咁多事都冇人聽到我哋講嘅，以今次咁大件事都可以不聽嘅，咁以後嗰、那個去抗爭嗰、那個嗰、那個升級啊，仲升唔升到？其實我唔知啊，我好灰咯，我覺得以後嘅係咯，要爭取一啲嘢嘅時候。 但係咁因為我頭先都聽你講幾次都係灰灰地㗎嘛，即係其他人又講緊今次係最後一戰啊咁樣，跟住又冇乜空間可以再升級，咁對你嚟講，咁之後會點啊？即係頭先其實佢都有問，但係我即係當然我相信啦，我哋唔同人都有呢啲迷茫啦，真係升級又覺得冇嘢好升，之後個社會又會唔知去點樣咁。我都是一起灰， 是啊，即因為 咁你點解仲會覺得即做義工有用呢？因為剛才我記得你都是有啲希望嘅， 因為即就算個社會即 the city is dead 啦，唔會 die is dead， 即死咗，但係咁你啲人，即我對我唔係我對個城市冇希望，我對政府冇希望，但係我對啲人仲係有希望咯，即係成日講你覺醒未咯？呢一刻佔領區嘅人覺醒啦，有咩好多市民仲未嘅，咁就係需要佢哋都覺醒咯。就算佢哋唔係行出嚟爭取嘅，起碼有佢哋係願意去正視呢個問題咯，係正視呢個係有問題呢一件事咯，即係唔係覺得啊，我而家好安穩啊，我個生活就算咯。唔係咁樣噶嘛， 係啊。我想問下你，咁你身邊多唔多人係就係嗰啲覺得啊，而家生活好安穩啊？ 全部咯，你見到我自己一個喺度，我即係我，譬如我翻學啦，其實我咧每一日都好 frustrated 啊，因為我大學喎，讀緊大學生喎，你唔係應該好訓練你嘅批判性嘅思考，然後你思考你嘅人生要點樣，你嘅將來呢、這個同。同呢個社會嗰個 connection 係點樣嘅？即係就算你唔出嚟做呢件，即係你唔出嚟佔領或者你唔參與社運，你都可以思考一下啩。但係唔係嘅咯？我發生咁大件事啦，我嘅同學可能係即係同我同年紀嘅即係可以仲係話 每日都即係揈下揈下咯，即係仲每日都喺度啊上頭就瞓覺，跟住落頭淘寶，跟住食飯又喺度吹水，講埋啲垃圾咁樣。然後我嘗試去，因為我即係我好冇癮啦，佢哋係咁講呢啲，咁我想咁我帶起一啲佔領嘅話題嘅時候，可能講多三句已經佢哋已經唔知道發生咩事咯，唔知道我講緊咩啦，唔了解啦即係哇！琴晚又衝擊啊，係究竟咩事啊？咁樣又唔知啦，可以咁 佢哋係不斷問你嘅， 係啊！我覺得佢哋應酬我，就想我收聲啩，我唔知啦。因為我係咁講噶嘛，即係我咁即係當我因為我有衰嘅，我好關心一件事嘅時候，我就成日都想講住咯。同埋我咁我長期呢、這個其實呢兩個月都唔會心情好噶啦，唔會想同你吹。即係鳩噏啦，咁我淨係想講呢件事，或者大家討論一下。但係咁我同你講，我好灰咯，每一次都係咁咯。即係其實我已經即係都持續咗一個月啦，成日都想由我身邊嘅人入手去令到佢哋覺醒啦，但係冇噶喎，真係好難咯。即係同埋我有個同學。見到我即係唔係好熟嘅，然後佢見到我日日都咁台，日日都著同一套衫咁樣，跟住你做乜嘢啊咁樣？我話我喺冇翻屋企啊，又喺旺角瞓。佢話嚇你而家仲支持緊㗎？跟住我真係火嚟埋，咩叫仲支持緊啊？即係你會停嘅咩？呢個支持你會停止支持民主嘅咩？你會有一日唔需要民主嘅咩？你會停嘅咩？係啊，即係當你每一日都遇到呢件事就好燥咯。 但你身邊真的冇即係話同學係會因為你去咁樣講啦，去影響咗佢哋啊，俾佢哋明多咗。 我唔知係咪我的問題咯，即係因為我唔即係其實我平時同朋友唔係咁嘅通講嘢噶嘛，我係即係溝下溝下咁樣啦，即係冇嚟正經咯。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大家。即係覺得我講一啲正經嘅嘢嘅時候都係唔正經嘅，咁所以唔聽我講定點樣啦。但係就算我唔講，你發生咁平時，你都自己留意一下，你上 Facebook 你碌下，你都見到啦，你都知道發生緊咩事啦，但都唔去留意咯。咁咯，好慘。或者都有朋友會同我一齊支持嘅，即係有之前有人同我一齊喺度瞓嘅，咁但係。大家都我知道大家都很多苦衷咯，咁當然噶啦，要翻屋企又要做功課，咁無可厚非咯。咁我又唔係怪佢哋，不過係咯，就有啲灰都係。 好啦，咁然後我又問一下你，就係你頭先都提過啦，即係你覺得係需要有更多人覺醒啦。咁你覺得其實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即係你身邊嘅朋友好似都未叫做覺醒喎，或者係即係你覺得其實會唔會真係有更多人會覺醒咧？ 我諗總有好多咁香港咁多人，即係總有好多好似我呢種，即係我以前咁樣，可能係好即係好冷感嘅，覺得唔關自己事嘅，但係即係總會有個點，你係感化到佢嘅咁樣咯。咁我相信咗仲有好多呢啲人嘅，咁所以就係要慢慢嚟咯，唔係慢慢嚟嘅，總之即係要做好多功夫咯。係咯， 係咪就係你擺個形喺度打開個呢個你覺唔覺得係其中一種功夫？ 其實都係嘅，即係因為即係我就係見好多人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個問唔係問題嘅，但係有個狀況就係其實好佔領區金鐘又好呢邊都好啦，好多人都係即自己自嗰啲咩一群 自成一個 係啦，自成一個，即大家都係一群咁樣咯。然後好少人會好 open up 咁樣同外面嘅人交流咯。咁我唔知啊，我開住咯，你咪嚟咯咁。同埋尤其是我自己一個，咁我三萬我都冇嘢做噶啦，三萬個人，咁咪即睇下有冇人願意交流下咯，傾下偈都好嘅。即起碼我覺得傾完之後，即每一次傾偈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即我同你哋咁樣 係咁我講，但係你哋都有講，即係咁我係咁喺度喺度講講咁多嘢離曬題嘅時候，咁我都一路即係重新去思考噶嘛，我重新去組織一下自己嘅諗法，咁每一次都係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係咯。如果我覺醒，即係我感化唔到其他人，我起碼我自己繼續成長先咯。 咁你覺得即係未來啦，香港喺即係係啦，即係都係同國情有啲關係啫。未來其實香港會唔會都係你對於香港嘅前進係樂唔樂觀咧？因為又大啲啦， 即係可能係社會，可能係啲人，可能係即係政府嘅闊啲啦。 我係well，其實我呢好講到添 well 添，係啊，我呢一刻啦，呢個 moment 我係覺得。全部都不是很樂觀的，因為喂 你可以 不用不用不用講緊咩話啊， 樂不樂 觀這一刻我是覺得很悲觀的，因為即香港人那個 pace 那麼快那麼急呢，就算即其實我對自己都可能冇乜信心，因為我都係好心急嘅。即如果我呢一刻我係好熱血嘅，我係好involved嘅，但係我都驚我三分鐘熱度咯。可能過咗之後，過咗幾個月之後，會唔會真係會淡忘呢？咁既然我呢一刻咁 involved 嘅人，我即唔係我對自己好 involved， 即有咁關心嘅時候，我都對自己冇信心，我對其他人都冇信心咯。即真係會唔記得噶，真係會 fade 咗噶咯呢件事。即咁啲人，如果啲人忘記得，咁個社會都會忘記咯。所以前進啊，我唔知啊，經濟繼續前進咯，繼續賺錢咯，窮到得翻錢咯，成個香港。 但係你又講咗頭先成個過程，即譬如即同啲唔識嘅人嗰啲去 debate 啦，或者去將傾呢啲問題啦，即可能有冇一個可能係？即整個佔領區其實都好多呢種咁嘅人發生緊呢啲事，即 係係好多我呢啲咁嘅人嚟講， 係啊，或者係個覺醒係仲有得發出去啩？唔知 道，希望咯，即而家做，即做得幾多得幾多咯。咁唔知啊，好似已經做咗好多嘢嘅時候。即我未睇到我哋下一步要點樣做咯，咁唔知啊，我唔知你 Sally 係想講嘅嘢， 冇乜所謂。不過呢個係題外話啦。當你話啊個疫情會唔會有一日到自己都冷卻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定會有呢個恐懼，但係我唔知喺邊度近來咧睇咗一句佢話丘吉爾講嘅説話，佢就話即成功啊呢啲題外話嚟嘅，就係成功第一個失敗。到另一個失敗之間，你的熱情一丁點都冇冷卻。即我諗呢件事係好難的，當你失敗咗一次，即譬如有人覺得清咗場啦，跟住我乜都冇曬，跟住但係重點唔係就係話清唔清場啊嘛，然後你有冇延續呢一種熱情，關心其他嘅事情，關心即同民主有關嘅嘢、民生嘅嘢，然後去到再嚟一次嘅時候，你嗰一刻係咪 already 啦？我以後可以再出嚟，即我諗。係咯，係真係要互相鼓勵先得。 係啊，呢啊互相鼓勵好難啊，因為我冇乜人鼓勵我咯。但係我即係你話會唔會到下一次有一件咁大嘅事發生嘅時候，我 be ready？ 我覺得而家我做緊嘅事就係不停吸，係咁雞精自己咯，即係吸收一啲新嘅知識咯。我即係因為我真係好懶啊，咁你。即讀書咁又頹，咁就懶啦。然後成日都即報紙又唔睇啊，書又唔睇。咁但係我而家真係去逼迫自己咯。Facebook 好多即啲學者寫出嚟嘅文，我都即逼自己睇曬啦。即譬如之前戴月廷寫咗一個講法治佢點樣我已經唔記得咗，總之好難嘅，成篇嘢好難明，真係讀科嘅人先明嘅。但我都逼自己睇完，雖然我已經唔記得曬，但係即我覺得喺呢個逼迫自己去閱讀，然後學習嘅過程，係可以令到我 get ready for 下一次咯，係啊。 希望啦，祝福你啦， 都係好，都係好需要。 係咯，同埋因為我即係你哋就係好為基層發聲啦。我自己係即係因為我之前張老雖然啦，我唔係好研究喺啲新聞嗰度，但係我自己中意做嘅專題係可能老人家老化嘅嘢啦，一啲慢慢被淘汰嘅嘢啦。咁我覺得即係就算唔去前線爭取一啲乜嘢嘅時候嘅同時，我可以即係 back down 翻嘅時候，我係去做一啲原本已經一直存在嘅問題，而冇人去留意，而冇人嘗試爭取，冇搞到咁大件事，甚至冇搞過任何事嘅人，咁我去留意到，即係再做深入啲咯。即係譬如我之前我做影相，我有啲 project 啦，影相嘅 project 啦，咁即係我都 focus 翻 on 香港一啲老人家可能係仲要自己出嚟做即係翻即係做嘢嘅，可能唔知係看鋪啊，或者即係報紙檔嗰啲老人家，或者去做一啲手藝嘅老人家呢啲，即係我想去做翻一啲呢啲即就算當我唔係關心好面層嘅社會問題嘅時候，我底層嗰啲我都可以做下啦。咁只有希望咁樣係令到我一直記住我要要關心個社會，最主要都係係咯，冇俾佢睇。 咁你點樣睇咧？即係啲藍絲帶啊，或者建制派其實？他哋好中意講冇出嚟嘅嗰個先係香港大多數啦，即係無可避免地出咗嚟嘅，始終係喺香港個人口比例係少數，即係呢一個係係啦，即係就算我哋好想去關心嗰啲底層嘅人，咁但係佢哋未必全部都會出嚟，即係呢一樣嘢你又。會嬲豬， 藍絲講咩我都嬲啊！見到佢嬲啊，即係唔係嘅？咁都唔係錯曬嘅。咁真係出得嚟嘅人，其實係佔香港所有人好少數啦。咁但係，咁你反對嗰啲藍絲咁樣，你出嚟都係好少數嘛？佔。所以其實你唔出嚟嘅人係抱一個咩心態你唔知㗎，可能佢暗地裏係真係支持你，佢唔出嚟啫嘛，咁唔代表佢唔支持㗎，所以先至要做一啲真係落區嘅活動啦，嘅工作咯，唔係淨係等佢哋出嚟，係我哋 we come to you 咁樣咯。咁唔知啊，我冇做過啦，但係咁我覺得呢個 process 上面都總有啲渣男話去打擊呢啲藍絲，因為藍絲講嘢係冇即係冇根據㗎嘛，冇 point 㗎嘛，佢哋講嘢。都老作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建制派講嘅嘢，其實佢哋好易擊破咯，所有嘢都好多破綻咯。咁所以主要我又唔係，我又冇乜，我就係覺得啊講笑話唔聽咯。 咁你都唔係好悲觀啫， 係咩？ 係啊，幾 唔係？但係建制派係一個好穩固嘅政治嘅權力嚟噶嘛，咁就算我破到佢講嘅嘢，咁即係我好似即係商學咁樣，佢哋成日都笑佢哋嗰啲人講嘅，即係葉劉淑儀啊嗰啲膠論咧，出咗嚟就一定係俾人笑嘅，即係邊個裝你沖涼啊呢啲，咁呢啲嘅一定俾人笑，但係你笑完佢之後，你其實打擊唔到佢嗰個根基噶嘛，所以係咯，即係冇啊，佢哋嘅言論係。冇話影響到件事咯，權貴始終都係權貴咯，仲係。 咁我問一個再悲觀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哋其實出嚟爭取啦，我哋覺得自己諗嘅都係已經為香港其實真係諗得清楚啦，即係係覺得係爭取緊一啲啱嘅嘢。咁但係我哋又唔係多數。咁調翻轉衰啲講，如果我哋真係搏中咗，爭取到普選，我哋會唔會仲大鑊咧？ 咩意思啊？ 即係會唔會結果選嘅都係啲二制咯？我唔知道， 我自己是有過一個這樣的恐懼，即當然他們可能我們都知道他們操控了很多老人家的票啊，或者在很多區裡面做那些蛇齋餅的工作啊，即調回轉這樣說，香港人投票有香港人現實的地方，他不是真的是只是咁純粹看你是不是爭取民主。咁如果到頭來我哋覺得都係民主嘅人選唔到出嚟，我哋會唔會重大喎？咩？ 你講到咁灰，搞到我又反向操作咯，即係到我哋真係爭取到真普選啦，我哋真係可以公民提名嘅時候，咁。即其實已經是走了一大步咯，是一個 很大的勝利咯。如果贏了這一步的時候，即是建制派或者被建制派操控的人都還是覺得要投回建制派的人 要支持一些更迂腐的建制派的時候，其實都冇得救啦，但係唔係嘅，我覺得到時即係如果真係爭取到嘅時候，我覺得嗰啲遊走嗰種人咧，一定會有改變嘅，即係佢會真係去思考一下咯。你真普選喎，你而家三個人兩三個人啦，都係你可以自由揀喎，而家咁。有得揀，即你唔揀咩？你仲跟人哋咩？你自己有一票喎，點解仲要跟人哋咧？你明白我咩啊？我唔知自己講緊乜嘢啦，係咯。不但係即其實，但係都係灰嘅，即因為香港人始終太嗰啲叫咩羊群心理啊，即跟大隊咯，都係咁邊個多人投就投邊個咁樣，我估會。但前提是我們未必爭取到真普選，所以 不用那麼快， 是的，有些後話 了。那還有問多一個騎呢，就是我估你都可能在佔領區裡有聽過一些這樣的說法啦，即譬如說即香港是不是可以譬如獨立呢，或者自治呢，或者某個意義上譬如政制上我們跟大陸分開得開啲，我哋有冇一啲咩狀況底下，你有想像過嘅係香港可以同內地脱歐咧？ 我冇想像過，梗有啦。其實好自私咁樣諗，其實我覺得如果港獨嘅話，我會好開心咯。我覺得香港唔，即其實我哋冇嘢係靠大陸咯，靠中國咯。可能你話你啲水邊度嚟㗎？咪有東江水咁。即係我覺得，就算冇可能斷，即係斷曬嘅時候，我哋自己靠自己都仲係得㗎咯，一定。即係香港人咁硬淨，經過咗咁多次金融風暴，你都企得翻起身。而家嘅經濟咁起飛，香港人冇嘢係捱唔住咯，我覺得啦。港獨咗，其實。所以我覺得係雖然會很困難的嗰個過渡期，你啱開始的時候，但係即過了海就神仙咯。你如果你捱得過那個過渡期，其實之後就會是一個很好開放的社會，比而家更加開放咯。即係其實我香港人很喜歡去台灣旅行咯，咁我都好中意。即係見到台灣其實。雖然啦，咁都係好多問題嘅一個獨立咗嘅國家，但係佢多問題嘅之餘，佢仲係有好多空間咯。個人民係好多權利、好多自由嘅位咯，即係當然比香港自由好多咯。雖然都係仲係有好多問題啦，咁同埋又可能唔係個個都好有錢啦，但係。他們有機會進步咯，因為他們是獨立了嘛，自由了嘛，他們有機會進步咯。但我們現在就是框死了，我們沒得進步的了，你這樣我們現在退緊步喎，是 咯。這個是我們 Hey, you remember me? No. No? Are you Australian Dragon? Yes. You interviewed me like a few weeks ago. Here? No, MOT. Central. Yeah. Did you change your hair? Yeah. I was with a friend. We were drawing on the floor. No. Oh. Yeah. I recognize you, so. Sorry, I interviewed so many people. I know. Don't worry. I can't remember. Yeah. A lot of people. Yeah. Yeah, we met like weeks ago, so don't worry. Oh. I do remember. You do? You changed your hair a lot. Yeah, it was black. Now it's like dyed and. And I think bleached. It was longer. What? It was longer too. Yeah. I have my notes in here. Yeah. Remember, I was with a friend, I was with my brother, you know? Yeah, I remember. I remember you had some... Yeah, drawings some on the ground, yeah. Yeah, yeah, yeah. So you moved to here? Yeah. For how long now? A few weeks. Oh, really? Yeah. You prefer it here? Yeah, closer to school and all the stuff. What about the different, like, atmospheres? Yeah, actually, you guys are being interviewed now. Yeah, right? It's all okay. Right. Maybe later. Yeah, let's talk again later. Yeah, okay. Right, just out of curiosity, what organization are you from? Autonomous 8. I never heard of it. Doesn't matter. There are too much too many groups working. Yeah, yeah. Okay. Thanks. Bye. Bye. 好搞笑啊！呢個係我即係第一個禮拜瞓喺呢個中環同金鐘交界嘅時候，即係嗰啲仲係國慶啊嘛，跟住好多人衝湧過去金鐘啦，然後即係我就幫手舉牌叫啲人，因為好嗰陣時唔知點解好多鬼佬啦，然後好多遊客啦，跟住個個都想喺中環行過去金鐘，咁我就 stop 啲人咯，即係話太危險啦，因為走唔到啊 ，pack 實曬，跟住我就。即係 stop 啲人唔好再過金鐘咁樣啦，喺中環。跟住咁即係做下呢件事就好悶啦，咁坐低，跟住開始同我 friend 喺度畫畫公仔啊，擺喺個地度，跟住係咯就坐到，然後嗰晚就落大雨。anyways 係啊。 咁你其實喺幾個唔同嘅佔領區裏面做過幾多嘢？ 好似聽落好多，搞到我想問 你。 都唔係好多啫。咁啱啫，因為我中間斷咗咧，我硬係覺得自己唔係話付出咗好多咯，因為中間 midterm 我真係迫不得已啊，真係要走，真係要翻屋企做嘢，咁就又走，同埋一早買咗飛啦，去台灣一個禮拜，我又好內疚，成年我成個 trip 都係好不安咯，成掛住。係 邊個禮拜去㗎？ 十月尾咯，廿幾號係啊， 咁好似係即係平安啲 都係 嘅時間， 係啊，係咯，好彩咯，翻嚟就係啊，即刻就翻嚟啦。 啊，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唔記得咗，就係咧頭先問有冇識到新朋友咧，你咪話冇留電話嘅，咁但係其實關於佔領區好多。資訊，因為 我自己就會收到很多不同朋友啊、屋企人啊，或者啲唔係好熟嘅，但係即可能係啲同事咧嘅人咁啊。我知道你參與佔領就會掉很多不同嘅信息。 哦，係啊，係啊。 咁你係點樣收發或者係即係同佔領區嘅人通消息嘅咧？有冇呢一啲方法嘅？ 通消息啊，好啊，我咪 follow。Facebook 嗰啲 page 咯，即有個係唔知咩旺角咩社區咁樣咯，類似總之即佢就係一路 keep 住 update 旺角情況咯。咁我因為我即自己喺度咧，咁我又唔想離開個廳啦，擺曬啲嘢喺度咁樣，咁所以我唔係好即我好少行出去，可能去買嘢食或者去廁所先行出去。咁我唔行出去，我又唔知出面發生咩事，咁所以就一路都 Facebook 咯。 咁咧我哋個訪問咧之外咧，我哋都想同你交個朋友。 好， 嗰個交朋友嘅意思就係咧，因為我哋係啦，如果要介紹嘅話，就係我哋呢個群體拍紀錄片嘅方法咧，都係希望想同嗰個 interviewee 係有多啲關係，即係唔係話攞完個sound bite攞完你個樣，我哋就攞出去唔知點樣。 樣幫，即係我哋都唔想個關係係咁。咁所以咧，我哋就想留你嘅聯絡方法啦。咁我哋都會有個聯絡方法留翻俾你。咁如果譬如之後你想睇翻你自己嘅片，或者你想睇其他我哋訪問咗人嘅片，或者我哋之後會有 screening， 咁我哋都會嘗試 contact 翻你，一齊嚟做交流啊等等嘅。 好啊，好啊。 咁咧，我哋就有個 中心嘅個即係叫咩 centralized 嘅。 电话上网咯，因为好似即系啲人都好中意睇啊嘛，咁即系系咯，所以同埋系咯嗰个，即系我哋嚟又唔系就系想问问题，我哋都系啲倾偈啲啦，我觉得，咁都想嗰个倾偈可能同你开始咗，即系你又可以再同，即系譬如我哋攞去可能院校嗰啲老师啊嗰啲堂里边播咯，可能最多，咁同埋我哋通常都系。即係我哋自己個機構做破片嘅時候咧，通常都會去 send 翻 invitation 俾嗰啲被訪嘅人或者關嗰啲人嘅事嘅人咧，咁就 invite 翻，如果個時間上許可，佢願意進行交流，咁就係一齊去播嗰個片去傾嗰啲偈，咁就即係嗰件事我唔想係我哋 own 咗咁樣咯。 OK， 係啊，所以係咯，明白。 所以我哋都會留個 contact 俾你，都希望你留個 contact 俾我哋。 好啊，好啊， 我俾個地方你打起佢啊。 你可以打你的名字你啊係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想我哋喺條片度點樣稱呼你？ 啊 ，Melody 咯， 都係 Melody 嚟 嘅。係啊係啊，冇乜所謂嘅。 因為即係譬如我哋訪嗰啲路障仔仔，即係佢哋全部即係都即係真係出嘅嘢會係連係真名咁樣嗰啲咧。咁、所以我哋會小心啲保障，陣間佢哋即係好擔心咁無謂啦。好多謝你 Melody。 想留 email 如果可以的話就留埋電話 啦。留咗啊，留咗。 好， 因為我覺得唔知道啊，可能 喂，但係咧，我急尿喎，突然之間，我想請問呢度附近 嘉蘭， 嘉蘭 啊，係係未？ 仲有嘛？我而家 出 去 先， 我喺度等你啊。 係咯，有咗真普選之後，點樣解決問題？ 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咁如果上梁係正咗嘅話，即係你揀咗一個冇話好好啦，但係一個合理嘅特首嘅時候，我覺得佢去推出嘅一啲政改啊，或者一啲政策，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差咯。佢唔會好似而家咁偏袒一啲權貴啦，又係有權力嘅人啦，唔會偏袒啲有錢人咯，即係公平啲咯，會做一啲決定。咁自然到時就會有，即係同埋佢如果係一個我哋自己投出嚟，即係好似台灣咁啫嘛，因為馬英九係選出嚟噶嘛，民選出嚟，佢係需要對民意負責。咁到時香港都會係咁樣咯，你個特首係人選出嚟嘅，咁即係需要聽人民嘅聲音咯。咁同埋因為而家個特首差嘅時候，我哋點爭取都佢都唔會聽到嘛。到時如果真係真普選，真係選到一個選到一個特首係我哋想要嘅，咁 hopefully 啦，我哋選佢都係因為佢會聽我哋講啫。咁到時。佢自然會去聽一啲民意，再去修改佢嘅政策咯。咁雖然好理想啦，但係咁 suppose 我哋爭取真普選就係因為有呢一個後續，所以先會爭取啫嘛。係咯， 你話啦，頭先即係講話我哋因為佢會聽我哋嘅講法，聽我哋嘅聲音。咁咧，但係即係同時啦，因為普選就係、是、即係理想嘅普選，其實都唔可以話理想啦。總之普選啦，普選就係、是、即係。多數要即係少數要服從多數，咁然後而你覺得喺 咁即係你點樣睇呢樣嘢咧？即係少數要服從多數，而多數少數又可以點樣可以有佢哋嘅保障咁樣咧？ 咁我覺得如果一個人係因為少數而輸咗，即係贏嗰個係多數，因為多數人揀佢所以贏嘅話，咁會唔會係因為佢真係有多啲優勢咧，或者佢有多啲優點係令到多啲人選佢咧？咁當佢係一個多啲優點嘅人嘅時候，咁佢自然佢係會對埋連少數嗰班人，佢都係會識得去兼顧埋咯。咁佢做一啲政策嘅時候，咁我相信一個選咗出嚟嘅特首或者一個官員，佢唔會因為你哋選咗我，所以我要對你哋好，我就唔對嗰班唔選我嘅人好咁樣噶嘛。即係佢都會做翻一個公平嘅決定咯。所以你話點樣保障少數嗰班人？其實揀即係睇咁難答嘅呢啲問題， 我呢個都係試下問嘅啫。 係啊，但係我覺得如果多人揀嗰、那個，我都係好 ideally 啦，因為你多人揀咁就係好 suppose 係好啲啦。咁所以好啲嘅時候，佢做嘅嘢都係會對所有人都係好嘅咯。即係咁，我呢個係好單純嘅諗法啫，係啦，淨係識用好呢個字啊，我諗唔到啊。 因為真係都會諗啦，就係因為其實普選或者一個民主啦，其實真係有好多之後嘅嘢究竟會係點樣發生咧？咁所以都係想即係可能問多啲，去一齊諗多啲咁。 其實都有諗嘅，但係有時一係就太灰咯，一係就太理想咯，諗唔到一個好現實嘅環境咧。因為即係咁香港未試過啦，然後可能睇其他國家。即當他們有民主的時候，都是有很多問題的。到有那些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怎樣面對呢？因為想不到一個很具體的狀況，所以就會中斷了這個思考。 你只說很未有一個很具體的狀況，就是因為香港未發生的事 情。對。還有另一個，還有即我理智告訴我不會發生的，所以我就偏向就係算啦，唔諗啦咁樣咯。 你係久唔久又去翻一個？ 係啊，唔小心。 不過好好啊，其實我即係今日咁樣可以一齊傾， 係咪？因為即係覺得自己語無倫次啊，已經講到。 因為就係真係一次一次咁樣，而大家喺度啲諗法啊嗰啲係再鞏固或者唔係鞏固啦，而係。你話有時係甚至乎拆開啲諗法，再去睇下究竟其實可以點諗咧？其實係一齊喺度揾緊。 仲訪問咗啲咩人啊？ 其實我自己係第一次同你一齊訪問。 哦，係啊。 所以我都好生疏。然後，但係佢哋就訪問咗即係十幾個啦，又係。